好啦，大家今日咧就系6月9日星期二嘅夺命捞松，咁咧就今晚咧我哋就请咗一位特别嘉宾嚟，就喺我哋6月9日呢一晚嘅节目，咁就系我隔篱呢位啊何秀兰。 系你好， 好多谢你上嚟。咁咧就嗱，同6月9日有关嘅。头先我哋准备节目嗰阵时咧就讲开，就系话612基金。究竟是怎樣來的呢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未必會記得的其實就我們記得那個的示威衝突呢通常我們 recall 那個畫面呢就是6月12日 是衝立法會 立法會裡面就拍一拍瞄準胡志偉射他跟著這個中信人踩人 然後就 姓楊的那位教師被橡膠子彈打中隻眼 楊子俊老師咁啊，仲有有幾位議員就跪求大家年輕人唔好衝啊，你唔好犧牲啊，咁但係即係大家都覺得你俾我哋去啦。 但係頭先我哋傾開啦，其實你話係6月9日嘅警報開始嘅喎。 係啊，係啊，大家還記得咧？6月9日咧。有成100萬人行出嚟，即係大家都好鼓舞啦！真係成條路人山人海。今日大家喺 Facebook 嗰度都見到夜晚嗰個夜景，哇！我簡直覺得呢啲先正真正係香港四小龍嘅真正精神啊！嗰條路真係好似一條龍咁，係好靚。呢條龍係好強勁嘅啊！咁好啦，行完之後咧， 我哋6點先出到維園咁樣， 因為嗰日係去到 4點就2點半喺維園就 去到9點10點㗎，成個遊行。 我去到灣仔軍器廠街天橋，大約7點幾黑曬已經。 係，咁我哋就如常就企喺呢個灣仔電腦城嗰度啦。但係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咧，就唔係行軒尼斯道，已經行咗去洛克道啊、紫飛道啊咁。 就係成個香港島嘅向中環方向都係人。係 啦，幾條主要嘅幹線咧都係塞滿曬人。大家就覺得即係呢股民氣好犀利啦，點知呢個林鄭咧就真係慌死激香港人唔嬲咁，11點幾就出咗個聲明，就三不嘅聲明，就不撤回、不修訂，即係企硬就星期三咧一定要送上去熱讀。 咁我記得好似係人遊行都未完啊。 係， 佢發呢個聲明嗰陣時咧，我就見到有啲嘅學生組織、學生動員 啦， 嗰啲就企咗喺嗰個 KFC 出邊。煲底仲有啲人，但係啲人群仲係一路咁樣行緊過嚟㗎。 係啊， 佢就發聲明話預期星期二恢復，星期三恢復二讀。 其實咧，即係我都有啲舊同事咧，就喺煲底嗰頭附近，咁佢係有去個煲底嗰度睇下係咩朋友啊，去同啲朋友仔傾偈。咁佢喺 WhatsApp 嗰度講，佢話裏邊過半數都係學生。但係點解大家唔走呢？即尤其是林鄭發咗個聲明之後唔走咧，同埋大家明知道衝，你乜嘢都冇喺手嗰度，乜嘢都冇，衝嘅唯一結果就係送個頭俾警察打。點解大家都衝？咁佢話即同啲朋友仔傾完，就係大家個心唔憤氣。點解咁多香港人出嚟講林鄭呢個政府都冥頑不靈，唔肯聽意見，咁所以就送頭俾警察打。咁我嗰晚咧，我就一路睇直播。 即係警報係6月9日晚開始。 係啊，係啊。 就唔係我哋一般人所嘅記憶裏邊係6月12日開始。 有兩個畫面咧，即係除咗打班僆仔追住嚟打之外咧，有兩個畫面我係好深刻嘅。咁喺煲底嗰度咧，有個白衫阿 Sir 就打其中一個朋友啦。佢個背脊就向住鏡頭，忽然間喺鏡頭嘅右邊咧，就有人衝埋嚟攬低個白衫阿 Sir。就令到俾佢打緊嗰個咧就可以走。咁其實喺雨傘嘅時候咧，後期咧大家都記得啦，已經有人講：我哋係咪就咁俾人打唔還手咧？咁即係其實雨傘嗰陣時啲警察、朱經緯嗰啲咁已經係咁行過，就係唔係都即係搏兩嘢噶啦嘛？咁嗰晚我真係睇到，即係有人咧係用呢個方式去反抗，又係有肢體碰撞去反抗。佢唔係打警察，佢只係攬低佢，等佢唔可以瘋狂咁樣打人。 但當晚我自己見到，其實已經係嗰啲藍衫嘅速龍小隊咧， 係 其實係一字排開喺曬KFC 出邊嘅。我見到係 嚇咁，然後咧就有批朋友仔就俾警察就追到去演藝學院嗰度啦，大家開始四散啦，去到1點零嘅時候，嗰、那個白衫阿 Sir。其實當晚冇幾多個白衫阿 Sir 嘅啫嚇，睇怕佢有份打人。佢係見到有線嗰個直播鏡頭追住佢咧，佢就忽然間換咗一副笑臉。 哦，即係一秒鐘變臉。 係啦，然後 即係本來追緊嘅。 係啦，喂，嗱，你對佢哋如果友善，你唔會追佢噶，係嘛？ 你追佢為乜咧？ 係啦，你追到演藝、 跌咗嘢啊，小朋友咁啊， 仲衰過呢句啊，仲虛偽過呢句啊！我 講咩咧？ 佢話。夜了大家快啲翻屋企啦！ 咁似大台嗰啲愛回家嗰啲咁嘅對白嘅， 你真係嗰種虛偽化係令你嬲到咧，同埋真係好肉麻。喂，你真係有冇咁假啊？ 喂，對比起一年後咧，當日呢個愛回家嘅對白已經好難得咯。而家喺你鏡頭面前打喎， 係，然後仲話你嗌得未夠淒厲， 係啊，淒厲啲聽唔到咁喎，係 啊，嚇，所以即係呢個。即係呢個 Lucifer effect 咧、我唔知道警察識唔識聽，係多謝多謝。即係當你人有權力， 好似冇讀過嘅，其實喺警政學香港，但喺外國一定要讀。 其實真係一定要讀， 因為一個實驗嚟嘅。 係啊，即係呢個係一個，或者陣間阿細良你可以講多啲呢個 Lucifer effect。我就覺得即係香港嘅警察完全就係呢個 Lucifer effect 嘅犧牲品啊！即係我，唉，我當你本來係善良啦嚇，咁但 係不過有權力。去面對一些無力反抗的人的時候 穿起制服 制服惡魔上身了跟 著是的就成為一隻妖魔了、那晚當然有人被人打傷打穿頭我即鏡頭看到、因為我自己都是守護公義基金就以前呢就是有幫人打官司的 就是散運的時候開始的了、 守護公義基金是 DQ 羅冠聰第四個和告佔中九子那時候開始的、即在2017年頭2016年底的時候呢咁呢個基金個章程咧就寫明就係即係唔會支援有暴力成分嘅案件，講明 non-violence。咁我當晚我睇第一弊啦，嗱佢哋真係有肢體衝突，咁同嗰個即係同守護公義基金嗰個章程就即係好難話符合。冇抵觸嘅， 動用唔到啲資源。 係啦，嚇。咁第二咧就係、喂，以前淨係幫人打官司，但係而家。我見到大家打穿曬頭，咁你要幫佢睇醫生先得㗎，係、嘛？即係有一啲傷勢啊、骨折呢啲，如果你就咁去包扎咗嗰個傷口，跟住你又即係繼續通街行，唔係即刻去睇咧，你可能少少嘢碰撞會令到你嘅傷勢係更加複雜，甚至引致終身殘廢。咁另外一樣咧，就係、因為我去聽梁天琦案審判嘅時候咧，其中有一個被告，佢係日頭朝九晚五。要去法庭聽審啦，審咗個幾兩個月啦。佢夜晚去做71啦，好眼瞓啦。有一朝佢遲到，咁啊彭寶琴法官， 哦出曬名。 嗱，我好尊重佢啊，所以我記得佢個名。我非常之尊重法官嘅， 係好出名嘅呢個姓彭。 咁啊，彭寶琴法官咧就話：你再遲到，我唔俾你保釋，我要你即刻入嚟資格。咁但係佢係靠夜晚嗰份工去支撐佢搭車食飯嗰啲啊嘛，咁喺第一次審嘅時候咧，阿盧建文大家都知啦，好有義氣啊，盧建文就即係俾咗幾千蚊俾呢個朋友仔，等佢有得搭車食飯，就唔使開工開到咁夜，第日唔使遲到。咁但係第二次再審嘅時候，盧建文自己都判咗監啊，咁我哋都張羅即係籌一啲錢俾個朋友仔，等佢可以即係去應訊啊，又唔使擔心冇錢搭車冇飯開啊咁。咁所以呢啲經驗。就令我想起，好了，而家反送中如果再告呢班朋友仔嘅時候，佢哋會同樣面對好漫長嘅訴訟，同樣喺應訊期間嗰啲交通啊、食飯開支， 即係當時係諗緊公守護公義基金嘅一個 係啦 嘅 model 過嚟。 咁嗱，今日咧就有個朋友冇出鏡，我同佢一齊嚟嘅嚇。咁其實咧，我嗰晚就諗咗呢樣嘢啦，咁啊梗係喊足成晚啦。咁然後6月10日咧就啱啱係阿 Tanya 陳淑莊佔中。官司判刑，咁我哋去撐場，咁我就見到一批社運嘅朋友，我就同佢講：喂，即係唔掂喎，我哋唔可以淨係支持人哋打官司律師代表，我哋要幫手即係等佢睇醫生啊，同埋應訊期間啊，這個有經濟支援，等佢可以即係日日去到法庭喎、咁，否則你可能會俾人即時還押。即係仲有咧，其實就係呢個朋友仔咧，佢及後二審之後係脫罪噶。咁大家諗下，如果佢當初因為冇錢， 就還押咗咯， 還押咗你咪冤獄咯， 係冤獄嚟噶啦， 白坐咯，係咪啊？咁所以即係嗰日我就同啲社運朋友講，我係點搞好咧？咁啊，大家就即係周圍去度橋啊！咁我守護公益基金，我就問嗰個團隊，喂，我哋嚟緊6/16，好唔好做一日義工？因為我哋有個籌款機器，有個團隊啊嘛，一買位就係操作都慣曬。咁我哋嗱，我哋嗰日。6/16遊行咧，我哋做一日義工嘅籌錢咧，我哋睇下交俾邊個啦，睇下邊個去即係幫 六月九號， 六月十二號， 一及後有啦， 有啦，六一二。 咁啊，六零九、六一二就去幫即係呢班朋友仔啦。咁咁好啦，到我哋六月十五號坐埋一齊嘅時候，咁我就做 presentation， 咁啊話俾大家朋友聽，嗱，其實咧我心目中就係做法律代表的服務費用、醫療同埋佢哋應訊時候呢個緊急經濟支援各樣嘢，咁啊，我而大家坐埋一齊傾嘅，咁啊，我而就非常之當機立斷，一嚟即刻就話要搞個救生，因為冇現存嘅基金係會即係做到呢幾個範圍，咁所以非常之快手。我哋由即係六月九號睇直播，去到十號，大家周圍去揾人傾，睇下點做點做。去到十五號晚，大家真係坐低傾。六月十六號咧，我哋就出嚟宣布成立啊！咁 即 係 二百萬人遊行嗰日。 啊唔係，六月十五號宣布成立，星期六嚇、啊。 星期日就遊行。 係啦，星期日就遊行啦。咁、其實係即係真係好感動，真係好感動，好感動。嗰一個下晝咧。市民係籌咗1200萬， 六月十六號 嘅，係啦，第一筆錢已經係1200萬。咁其實當日咧係好多人，因為行咗去謝斐道啊、洛克道啊，佢都冇經過街站， 見唔到個站 係啊，係啊，咁就算係軒尼斯道喺對面隔六條線嘅，佢都過唔到嚟嚇。咁所以跟住嗰個僆月咧，其實係有好，即係當我哋搞掂咗個銀行户口之後咧，其實又有好多香港市民係好好去入錢落。呢、這個基金嗰度，咁其實成件事係嗰個規模範圍、數目係遠遠超過我哋當初成立嘅想像，即係大家都冇諗過，即係香港警隊原來可以淪落得咁緊要，即係咁打，係咁濫捕，搞到而家即係拘捕嘅成差唔多9000人，然後控告嘅有1600人。打傷的就更加多了，他們自己今天都講了，打傷了即有記錄的就2000多個，喂，沒有記錄的其實是很多人的，這個是真的遠超我們想像，還有件事都還未完，所以基金其實我們即一直繼續運作下去，即直到有一天如果我們沒有辦法運作下去，走到行不到為止，那我們都盡了責任咯。 但我想問現在就國安法殺到嚟啦，咁之前亦都有呢個嘅星火就即係被凍結嗰個嘅基金嗰、那個即係嗰個錢啦。咁啊 HSBC 亦都係即係，我都係警方嘅行動嚟嘅，就唔係 Hong Kong Bank 自己嘅凍結。咁但係你見到而家即係金融體系都要，我相信啊，將來國安法一定係包括埋啲凍結啊嗰啲。財產啊、資金啊嗰啲。 咁啊，黃東昇都出嚟話撐國安法咯。 係啊，咁就有冇 contingency 或者係即係一年之後望再望將來嗰陣時候有冇一啲嘅計劃咧？我覺得 其實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嗱，因為有啲阿吳凱兒喺度啦，即係大家知道吳凱兒係一個好勁嘅法律人啦嚇，咁、所以基金咧，我哋 即係啲章程啊、compliance 全部做好曬 嘅。係啦，我哋係做得非常非常之足嘅。咁你估警即係你估政府 佢攞個放大鏡嚟睇啦？ 係咯，你估唔想喐我哋咩？係、咪？我聽聞咧，我聽聞 fine prints 都睇埋啊！ 即係佢哋搞星火嘅時候咧，咁就即係同。有些傳媒講就話你睇下六一二人哋做得好足嗰啲嘢咁，即係佢有睇啦，一定係有睇，拎住個放大鏡、顯微鏡嚟睇曬我哋啦。咁所以即係呢度咧，我都要同大家市民啊，同埋申請過基金一路同我哋有接觸聯絡嘅朋友咧，交代一聲。即係開始嘅時候咧，就有不少人就覺得我哋好。好煩啊！ 個程序好複雜，或者啲錢唔能夠適時去到嗰啲，即係需要嗰啲手足手上。 或者有啲用途咧，我哋真係唔可以用落去，真係唔可以用落去嚇。咁、即係我哋嗰個工作性質咧，就係我哋補法援處嘅不足嚇、我哋係讓每一個被捕嘅人咧，都一定有法律代表，甚至係上庭之前已經有法律代表陪佢喺警署或者陪佢守屋，一路俾法律意見俾佢。 但可唔可以講啊？而家即係譬如。即係處理過呢啲幾多 case 咧？有冇數字？ 其實我哋幫過嘅人次咧，人次咧係近13000噶啦。即係心理輔導啊、醫療啊、緊急經濟支援啊、法律服務啊咁嚇。咁喺我哋手上 已經在我哋即係個資料庫裏邊，係我哋會支援佢嗰個法律費用咧。而家應該係近600人噶啦。咁有部分咧就喺律師團隊嗰度，就未嚟到我哋呢度。咁警察都話佢告嘅係1600人啊嘛，大概 呢個警方喺立法會嘅數字。 係啦，咁所以我哋估計咧會即係我哋係會幫即係其中50%。咁當然咧有一啲咧就真係完全濫捕濫告。是普通人到他們都不懂得找基金的，這個我親身經驗，有一次即是基金人手不足到呢，我都要捧保釋金去警署，去西區警署那裡去保個妹妹，跟個妹妹一起被拘捕的呢就有兩個太太，那妹妹其實沒有做事，不過她雖年輕走過就雖穿黑衣服，咁呢一手手去個背囊呢就對勞工手套，咁就拘捕了，我都不知道告他什麼，總之是非法集會那些東西。另外兩個太太絕對是濫捕的，一個就是樓上落街去百佳買餸，買了一支紅酒回家，另外一個就是樓上上班放工又是要回家。兩個太太為什麼她在街上站在這裡呢？因為這麼立亂的時候 就不敢走， 是的，她當然站在這裡看定一點，誰知道站在這裡看定一點就被防暴了，企度咪喐踎低拉，咁呢兩個太咧就同個妹妹咧就一齊坐臭格，就坐咗成40小時。咁兩個太又冇揾我哋，因為佢哋真係普通人，佢哋都唔 好多街坊都係咁啊。 嚇，佢哋都唔知道有誒星火啊、民權啊、612啊、民陣啊，咁電話都唔識打。咁我去保釋個妹妹嘅時候咧，兩個太嘅屋企人去保釋佢，咁所以呢啲我哋係冇幫到嘅，因為佢。即係佢普通度都唔識揾人幫啊！咁我相信咧，係喺嗰啲即係檢控嘅個案裏邊咧，亦都有部分係咁。咁好可能就係嗱，琴日大家都見到啦，有個誒警隊人員出嚟，即係要撤控，咁就俾法庭話佢即係你證據不足啊，各樣嘢。咁呢個警隊嘅高級人員咧，竟然喺新聞片嗰度話咧，佢話。如果俾我哋拘捕嘅人士能夠合作提供充足嘅資料咧，我哋就唔會即係咁樣無效檢控噶啦，就唔會被視為濫告。喂， 咁肯定唔係因為資料不足啦。 喂，咁使唔使你寫完個口供要我讀出嚟方便你告我啊？即係呢個警務阿 Sir， 我覺得佢真係完全冇普通法嗰種，即係你要由檢控嗰個證明佢有罪嗰個精神，你證明唔到。被法官鬧翻轉頭，然後你話個被告唔合作，唔同你提供你需要嘅資料，你講緊乜嘢啊？即係警察學校有冇教佢哋㗎？ 警察學校教佢哋就係將啲班會費攞去呃人，而家審緊嘅。警察學堂的呢個其中一個貪污的案例嚟， 哦，即是一人180,000嗰啲， 買了四次相機，同埋一個40,000蚊的腳架，我都不知道哪度有40,000蚊的腳架賣。 180,000的班會費， 係啊，180,000班會費， 好昂貴，呢個貴族學校貴過貴過香港， 哦，貴過嗰啲英基啊嗰啲添，英基班會費都唔使180,000。 係咯，喂，好像買 bench 入去讀都是70,000多。 係啊係啊，差不多噶啦，不過係讀學警喎做。 是咯，真係。 唔係，但係頭先翻返嚟講翻，即係如果國安法殺到啦，即係有冇一啲嘅應對，即係有冇諗傾過咧？可能當然具體詳情未必需要透露啦。 嗱，我哋其實一開始已經係盡量做得好好認真， 但 係 而家唔 係， 佢唔係同你講法律啊嘛。 係啊，法律係傻嘅，所以我屋企有一本基本法草擬過程咧咁厚啦，我估你都有啦，一套三冊。 我抌咗咯。 我而家要嚟， 而家講立法原意，我唔知噶嘛，即係文米一樣噶嘛。 我而家要嚟戰台食飯。 喂，文米，文米即係要揾翻阿龍婆， 係啊， 揾翻陳立品上嚟咁樣搞喎，真係。如果我點知道立法原意啫？ 成串口要嚟戰煲係幾好嘅，我講。咁嗱，當然嚟緊國安法咧，其實都唔使你去條文寫乜噶啦，即係因為佢要搞到嘅時候，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啊？ 唔係根據阿張曉明琴日嘅講法咧，我就覺得佢最坦白嘅。佢舉咗幾個範疇嘅，佢話 車神咁都得。 唔係車神，一個叫做國民教育不能開展，第二個叫做考試的荒誕試題，第三就係呢個嘅大灣區受到抵制，大灣區發展受到抵制。咁然後咧就係呢個第四係咩咧？係傳媒大量負面國家新聞報導。在本質我念了，在本質上來講都是製造這個政治對立， 意圖去顛覆中共的管治。 係， 咁頭先我講四個範疇。 嗱，其實好多人咧已經好聽話啦，例如有線電視，我真係要開名。 啊，馮德紅 cut 咗啦，將阿丁誒呢、這個唔係丁子霖啊，天安門母親嗰段。 仲有一句説話 cut 咗，早兩日咧咪呢個國務院新聞辦走出嚟講，佢話病毒同埋虛假資訊係人類嘅共同敵人。咁、咧，我喺中午稍後咧。就睇我睇有線咯，我唔睇無線噶嘛。咁我睇到有呢句嘅。咁去到黃昏四點零五點鐘温完書，咁我諗住出 Facebook 出呢句，咁又驚寫錯，就再睇有線啦，想揾翻呢句出嚟。啊，冇咗啦！呢句已經 錯㗎，點解冇咗 咧？呢句我真係五體投地啦，佢講得好真實啦。 政治絕對正確㗎喎，呢個 係啊，黃藍都啱用㗎，係嘛？虛假資訊係人類嘅共同敵人，但係正如好似阿朱凱迪喺議事廳嗰度舉牌。話最佳主席李慧瓊咁都唔得，你讚佢都唔得，係啦。 高級黑呢啲叫做 嗱，細良一陣間又解釋腹匪啊，呢啲叫做 我知， 係 喺個肚裏邊去誹謗個皇帝啊嘛。 你都未講， 你唔使講出嚟噶， 你未講出口，我睇你個肚， 我肚裏邊嘅蟲啊，好似以前阿梁家唔係袁志偉啊嘛， 係 講呢個嘅七警案， 嗯， 咪就係咁咯。 嗯、肚裡面條蟲， 你又不是他肚裡面條蟲，你怎知道他咩咧？嗱， 因為我出 Facebook 我都想原汁原味噶嘛，一揾我就知道，哦，剪咗啦。咁而佢剪咗咧，唔係話你原來條片有三分鐘，因為而家播得多咗啦，我將你變做一分鐘，唔係咁喎。條片仍然有兩分三十幾秒喎。 收到電話啦， 係咯， 有指示啦， 電話線好繁忙 咯。唔係，我覺得未必嘅、嗯，可能其實係有黨委派駐喺度嘅，可能係。 唉， 即係唔使咁複雜嘅，我覺 得。總之， 即係個 WhatsApp group 一通知就通知曬所有香港呢啲主流嘅媒體嘅。 總之嘅事實咧，就係即係喺晏晝咁上下咧，呢句係出過嘅，及後咧呢句係冇咗嘅。咁我就好彩仲有香港電台嚇，即係今時今日好彩仲有。咁我喺香港電台嗰度揾翻呢句原汁原味，所以我而家識念啦，就係病毒與虛假資訊是人類的共同敵人。 哦，咁即係可能佢。會不會是擔心呢，即中共認了病毒再認了虛假資訊，那就是 double fault， 雙重錯犯錯咯。 我覺得即單這句來說，國務院新聞辦是說得很對的，我是非常同意的，即是我都會撐國家機構去到這一個位。 會不會是趙立堅自己 delete 了他呢？因為其實發放這個美軍播毒是他的嘛， 是 趙立堅自己發放的嘛，其實 咁其實佢係喺個記招嗰度係有講出嚟噶嘛，係嘛？嗰個新聞辦副主任咪俾人錄曬啊！ 但我想問，譬如有冇準應變就係咁咯，即係會唔會譬如分散啊，或者係即係預計咗一個俾人封，有第二個啊，或者係即係而家好興啊嘛，其實嗰、那個。今日路透社咪報道有25%-35% 嘅增長呢個 offshore 嘅户口啊。 嗯。 即係境外的户口啊！ 係啊，新加坡多咗400%。 離岸户口新加坡增幅最大，跟住英國、澳洲同埋呢個台灣。 係、 嗯。係啊，四個增長最高的地區。 喂，原來而家開離岸户口咧，要等2-3個月 嘅。匯豐嘅回覆路透社就話，因為太多人開，而家淨係查詢回覆都要一個月，唔係開得成啊！ 查詢啫喎。 係查詢我可唔可以開咋？ 係 一個月回覆。 咁 我估阿黃東昇就特登啊，等佢哋唔好搞住。 唔係銀行嗰， 因為如果唔係啲資金走得太快。 銀行嗰邊都講啊，佢話其實你最快咧就係你飛去第二度開。 啊係啊，有啲譬如好似美資嗰啲就，譬如你想 offshore 開喺新加坡，你不如飛去新加坡開咯咁。 咁、啊、但係嗱，即係而家大家度度都即係入境要即係隔離14日啊嘛，所以你飛唔到㗎。 唔係即係我意思，你有冇啲 contingency？ 即係如果唔係佢好似殺到埋嚟嗰陣時候。啲市民可能佢好熱心去捐助你哋，跟住發覺，喂，凍結咗咁點算啊？咁 嗱，呢個我哋一定好小心嘅嚇，咁、就我哋一路都有諗緊嘅，但係咧，即係收捐款個户口咧，我哋亦都一定要即係有呢個户口嘅存在嚇，咁我哋呢個户口亦 都 要。 保存得到啊，其實 係㗎，我哋即係做好多嘢，好努力去保㗎啦嚇。 但係而家銀行係咪每個月都嚟叫你 update 你個户口？ 啊，唔止每個月，佢成日都問㗎。咁所以我哋啲同事都即係好努力咧。銀行問我哋就會盡量答咯。 錢喺邊度嚟？ 係啦，咁我哋又有 audit report 去咗邊度？ 係啦，咁所以 我覺得一定要即係 即係叫做咩啊？ 嗰啲內容 係 white and white， 即係將嗰個公佈嗰個資訊啊。因為如果唔係嘅話，譬如佢問你啲錢邊度嚟，係去咗邊度呢啲嘢，佢一定係啲抽證嚟嘅。 係啊， 跟住就話你 money laundry。 係啊，咁誒嗱，我哋就好，即係我哋會好好努力，因為呢嚿係公帑嚟嘅。我覺得呢嚿公帑係 啊，千祈唔好學陳茂波咁啊，噏一聲賭270多億。 即係我哋呢個民間嘅公帑，比庫房嗰嚿啊，係更加需要我哋好盡責去向公眾交代。 唔係喎，我哋攞咗庫房嗰嚿就10,000蚊啊嘛，我覺得應該擺啲612啊，擺啲去呢個64。人權博物館的眾籌，因為他現在李卓人都有個人權博物館的眾籌的嘛，150萬就是準備國安法殺到了，但是那些資料將它全部放在上去cloud， 在網上 的，那你就即結果我們就將來可以即去到哪裡都拿到下來 的。大家呢即收了那10,000元呢就分散 當然支持阿成仔很重要、這個、 是 支持阿花生堂 有很多傳媒，即係有好多傳媒而家都備受打壓，同埋網媒咧都係要大家支持嘅，因為嗰啲咧先正係會有真實嘅資訊同埋好細緻嘅求證攞到出嚟。嗱，當然啦，有啲網媒咧就真係噏得就噏啦嚇，不過城寨就唔係。 嚇、啊！你唔係話我啊嘛？ 係，我咪話城寨唔係咯。 爆你樽啊！斟茶啫。 咁嗱，但係咧，即係網媒啦、基金啦，或者其實好多喺區裏邊嘅居民咧，佢哋自己都有幫啲細路啊去照顧佢哋啊，咁大家啲錢係即係可以擺埋喺呢個抗爭運動裏邊。咁仲有即係你個人同埋家庭啊、屋企朋友，有陣時都開心啲，都不能夠24小時7日抗爭嘅。 幫襯下黃店咯。 係啦，去黃店即係食餐，即係食餐輕鬆嘅、開心啲嘅。所謂吊頸都要唞下氣，同埋抗爭都堅持要快樂。你千祈唔好即係大軍壓境嘅時候，你就自己騰啊、自己驚啊，咁就。即係細都輸咗先啊嘛！ 唔係，我覺得而家香港人咧，即係今年一年一週年啦，即係差唔多6月9日到而家。咁我就喺椰青台咧，就揾咗個 post 好得意。佢就話：這一年你好過嗎？咁樣第一個問題就係你講粗口比以前兇狠嗎？我想問你啊，其實 我以前就唔講粗口，我而家都陳建文都講， 使乜拉扯陳建文落嚟啊？講啊講啦！我相信99%嘅香港人嘅粗口嘅數量係一生人講得最多嘅，過去嗰一年。第二個問題， 我最多係講撲街啊、頂啊。 咁嗰啲唔算粗口嗰啲。 哦，咁啊，咁我都未講。 曾經有過失望、想放棄的時候，但又繼續堅持落去。 誒，即係嗱，呢啲好人之常情，一日咧就會失望即係20多次。咁但係放棄咧就冇乜諗過，因為我知道。即係基金呢個工作崗位就唔係個個人都做， 同埋有陣時吃力不討好嘅，我覺得 係， 因為好多人有好多意見，當然 係 喺個即係審批過程，你又要平衡嗰、那個，即係你知實俾人搞嘅，你要平衡嗰個壓力，即係話你嘅所有嘅 compliance 要做到足。 係 咁，當然你喺嗰個時間發放嗰啲錢嘅時間裏邊咧，一定係有冇辦法可能喺適時去到嗰個受助人手上，咁就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即係要攞個平衡咯，好多時係。 咁有不少批評咧係啱嘅，咁因為我哋即係從來都未試過去即係做過咁大規模嘅基金嚇，咁誒。 同埋香港，我的而且確係開埠以嚟被捕人數最多、被起訴最重罪嘅人最多，同埋被打傷嘅人最多啊嘛，係。 係啊，咁嗱，同埋即係我哋嗰個支援嘅項目咧。嗱，開頭我哋講話審訊嘅時候啦，你嗰個經濟支援啦，呢個醫療啦，法律服務啦，同埋我哋都有諗過，即係你在囚嘅時候點樣搞啦，同埋坐完啦，唔好坐，坐完出嚟有2-3個月，我哋要幫佢即係重新投入社會又揾工啊，各樣嘢呢啲我哋都有諗噶嚇。咁而家嗱，陸陸續續啦，就開始有朋友仔要入獄啦，咁高教界係入獄前，大家我都要啦，我而家我都要預啦。星期一我又過堂啦，我哋係啊， 15個裏邊 係啊， 温樂嘅15個嗰個 係啊，咁我哋都要做心理準備㗎嚇，即係呢個修行，我當係一個修行咯。 嗱咁啊，呢個幫你心理輔導啦，我就問你第三條問題就係你流嘅眼淚係咪你人生最多嘅一年？ 咁又唔係我 2019到2020， 我後生嘅時候喊多啲。我入咗， 因為隻眼有事啊。 唔係，我入咗呢個證圈之後 舊年喎，唔係最犀利。 唔係。 我知道喊是係冇乜用嘅，即係你做嘢啦，唔好喊啦。 哦 ，OK， 咁啊，第四條問題啦，忍得好辛苦嘅時候，你會做一啲你平時唔會做嘅嘢。 洗煲洗廚房。 嚇、啊！真㗎？ 啲女人係咁㗎。 我問你啊。 係啊，我都係女人嚟㗎 嘛。洗煲洗廚房啊！啊，唔怪之得嗰啲 La Crusette 嗰啲煲咁鬼貴，都咁多人買咯，即係攞翻去洗嘅就原來。 你唔係用嘅，我都有嗰、那個用嘅，即係。但煮嘢食咧就要心情好，洗煲 洗煲洗鍋 就 心 情 唔 好，係因為你即係咁。 哎呀，唔怪之得我屋企啲潔具成日都擺喺度，冇人整理啦。 咁咪好咯，即係幸福咯，即係你婚姻狀況 啊嘛。第四條、第五條唔使問㗎，你已經不再相信警察。第六條，你 unfriend 了一些老朋友，又識了一些新手足。 其實有啲 即係 unfriend 咗好耐㗎啦。 中唔係有啲中學同學嚇。嗱，我呢個年紀，我啲中學同學認識咗五十年，雖然中間咧就係好長時間冇接觸，但係我記憶中佢哋細個仔嘅時候咧係一個好善良嘅人，唔係好似而家咁咧，即係佢哋對人命啊、對受傷啊係好冷血，仲係覺得喂應該拎曬你哋去打靶啊，即係呢啲嘢。我讀佛教學校，我哋以前咧讀係不妄語，點解要不妄語咧？因為你講 一種業報嚟，即係一種罪業嚟。 你講得呢啲多咧 ，Margaret Thatcher 都有講嘅。你講得呢啲多，你個腦就會有呢啲諗法，即係呢啲説話會變咗你嘅諗法，然後呢啲諗法就會變成行動。咁所以不妄語咧係一個即係將你個人嘅善良，即係一個最好保護嘅修行方法嚟嘅。但係我啲都是佛教同學仔啊，即係，咦？點解好像未讀過佛教咁嘅？完全都不同曬，即係係真係好邪惡、好涼薄嗰種咯。 即係嗰啲 unfriend 咗㗎啦。 我又冇 unfriend， 因為我想睇下佢哋究竟點搞。 哦，即係睇佢點接駁啊嘛。 你 嗱都係網語。 喂，阿沈旭輝成日都話佢要睇藍絲嗰啲創作㗎嘛，如果唔係即係你唔 update 咁啊個人啊嘛。 但係藍絲睇得多過創作嘅話，個腦會殘㗎喎。 是 不是你看他們剪 BNO 那個 KOL 我想說其實有隻角的 BNO 是你寄去申請續期他寄回給你剪了隻角 是的 就是說那個 KOL 是有一本續了期的 BNO 沒有拿出來撕的 是的 這樣也好笑都是袁秋問記者在哪裡記者就負責拍照的一邊警察一邊示威者 是的喂，仲有咧，我喺網上睇咧，原來淘寶有得賣嘅9.9人民幣。 哦，裏邊係白嘅嗰、那個 BNO 封面。 係啊係啊。 裏邊係筆記簿嚟嘅。 咁、啊、嗱，你話邊樣 cheap 啲啊？你話搣剪角嗰個 cheap 啲啊？ 我覺得搣剪角嗰個 cheap 啲喎，嗰個係一個廢置咗嘅一個 document 嚟嘅咯，已經係。係嘛？嗰、那個都要俾9.9，仲要俾運費加埋，我諗都要成10多蚊嘅喎，其實。 咁誒嗱，新朋友仔咧就因為做基金咧，其實。 但你是不是被人鬧多了呢剛才我看我們的留言都很多人就說、哎、叫我收了不要說了即是鬧我很簡單我都想跟大家聽眾說、 哦、我一向都被人鬧的了 我覺得很簡單我們的立場一路以來我們都是覺得612基金是幫緊手足的、 嗯、 當然它的行政啊各方面大家都未見過一個這麼大規模的警 報、嗯、 和拘捕和起訴行動、 嗯、 所以它一定是要不斷去改進、 嗯 去令到那樣東西是與時並進更加符合那個形勢的發展所以我覺得不需要大家即是大家如果是各自爬山的話無論你是支持這個星火好你支持612都好我覺得件事大家都是向著同一個目標做的 所以有很多批評呢其實是幫我們改了那個工作程序的 是有改道跟住佢哋 有改道是快了的、嗯因為講真啦，即係 因為我都知道 Margaret 是一個很穩陣的人 其實呢種穩陣大家看得到 是有需要的現在 是有需要，尤其是咧嗱，點解我哋咁緊張去保護呢個基金呢不是因為那嚿錢大同細，是因為呢個機制。呢、這個機制咧係俾咗一個渠道俾大家香港人去一起出力去互助撐起整個運動。即如果這個機制散了呢當然是不需要大台的我們也不想做大台最好是有很多不同的基金各自負責不同的東 西我覺得這些陣地是很重要的 是 組織和陣地都很重要 但是多一個就得一個、嗯、所以我們 都會跟記者講，大家拿了10,000元，你即係周圍各個基金啊、傳媒啊、網媒啊，你都周圍審啲嚇，唔使淨係俾曬612，因為要大家做不同的嘢。咁而我哋要好努力，即係612好努力去保護呢個眾籌機制咧，係同埋我哋負責最大嗰範啦，最大嗰範就係法律費用啊嘛，嗰範真係最犀利嘅嚇。咁我哋要保持到政府。不可以咁輕易去打爛呢個機制咯。 我覺得是要點講咧？係要毫無破綻。嗯。因為後邊如果嗰個機器是一個國家機器，佢係可以動員稅局、銀行、金管局、警察洗黑錢，乜嘢都可以集中個力量去摧毀呢樣嘢嗰陣時，你更加要咧係即係嗱，當然我會明白能夠幫得最多的人是最好的，同埋最需要的時間幫到他哋。所以我成日都話，那個是永遠都可以改進的嘢嚟嘅。 係，有些嘢我哋都很老實，有一些想我哋幫手支援的咧，我哋真的做不到。個原因就是我哋要很努力保護呢個機制，不可以俾任何虛位俾政府入到我哋。 我覺得是兄弟爬山咯，譬如。無論是星火好，黃國同他做的事好，我覺得始終大家的方向目標都是一致的， 但是 即可能有前有後有左有右，即大家是不同的包抄去填補那些空位， 但是台面我們做到的事呢就譬如說法律服務啊和醫療啊這些，即我們經常都說我們是在做法援署和醫管局他們做得不好的地方，即政府如果你說我做得不對呢，就你醫管局和你法援署都做得不對啊，所以即係呢兩嚿大的都已經很夠我哋做嘅。其實 最後咩問埋呢條啦，就係、是、呢一年改變最大，除了心態，就是整個生活模式。即係我想話問你，就係生活模式有冇好大的改變？除心態上有冇好大的改變？ 生活模式是有改變的嚇，因為新聞咧就我好早之前我已經唔多睇新聞嘅，即係就。就算是有時 好彩冇揾你做嘉賓， 尤其是啲直播場面啊，啲即係我話俾自己聽，我唔使睇直播。總言之，我知道警察係警報就得啦。即係你再報嗰啲我都唔使睇啦。我知道我係要幫受傷嘅人，我知道警察係濫暴、濫打、濫告，但係即係嗰啲直播場面係即係我都要保護下自己啲情緒咧，我就。即係好耐冇睇。 嗱，呢個頭先呢個 checklist 咧，佢最後尾有一段説話嘅，其實我都想讀俾大家聽，即係一週年嗰陣時。佢就係話我哋會咁問，係因為我哋都係咁樣，即係頭先啊，講粗口比以前兇狠啦，想過失望放棄，但係又繼續堅持啦，流嘅眼淚可能係人生最多嘅一年啦，辛苦嘅時候會去洗煲啦，唔信警察啦 ，unfriend 咗好多老朋友，就識咗好多新手足啦。呢一年嘅心態改變咗，生活模式都改變埋。就係、是、過去一年，香港人好多都一起經歷了呢種改變，所以最後尾嗰句最緊要就係一起走，不要走散。多謝阿何秀蘭上嚟， 多謝 大家記住支持612基金，亦都支持呢個支聯會嘅六四人權博物館嘅眾籌嘅活動。 咁我哋支持網媒， 係啦，支持城寨，支持花生堂。咁啊，休息一陣先，咁翻嚟咧，我哋就轉轉話題，講下呢個國泰。咁亦都多謝阿何秀蘭。 係，多謝你洗啦。 嗱，有機會嘅話咧，就上嚟飲茶好啦，因為你唔睇新聞，唔會揾你做節目噶啦。上嚟飲咖啡。 好啊。 OK， 休息一陣。